你好，你好，我是雨木。我心深爱的国王，是这部片的名字。我心深爱的国王，梦话，2015年，梦话，梦话，话就是法文的 king，就是国王，梦就是梦话，就是我的国王，我的国王。那他这是2015年，在坎城影展这部片拿到最佳女主角，其实这得奖是一种荣耀啊，我觉得是某种程度的肯定，但不是因为他得奖才介绍这部片，而是故事，我在乎的想要介绍给读者们的，一直都是故事本身，那故事值得看啊，值得看。这些故事值得看，那得奖就有比较大的可能嘛，都是这样的。它是一部爱情片，准确的说，它是感情生活的电影。这有什么差别呢？好，描述一对男女在一段长时间，他们悲欢离合的感情故事，而一场滑雪意外事故。女主角的十字韧带严重受损，那一方面接受复健治疗，而另一方面，她在治疗过程当中回想日子以来的感情的记忆，感情生活记忆。爱情和生活一样，就是有起有伏的，有令人开心的时刻，也有令人痛不欲生的时刻，对，爱情就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有起有伏，那导演这个马一棒，会把故事说的是非常流畅，而且有感情，使得这部来自真实感情经验的电影呢，更加的触动人心。尤其触动，就愿意长时间勇敢面对爱情的人，特别容易被打动。在这部电影里面，也可以获得比较多的体会。预告片里面有出现，那预告片是比较意识形态的预告片，它不是一直跟你在那边说他这样那样这样那样的，他的对白很少，然后就是用画面。然后配个音乐，这个音乐是这个 Sonics 的 Easy 这首歌叫 Easy，有一点电子的元素，它是一个慢板的，意识形态很强烈的歌曲哦。读者们可以在预告片里面欣赏，他想要营造的气氛梦话这部梦话梦话，这录音很难念法文，因为放很多气音啊。我这是不要啰嗦啊。这片名由此一说，故事取材自真人真事的感情经验，真人真事。而两位主角，女主角是 Emmanuel Beckel，和男主角是大家的国际知名的 Vincent Gassel，这就是他们两位都是法国相当知名的演员。那在这部片里面呢，表现也是自然真实，你一点都不觉得他在演戏。法国片很多都是这样，应该说欧洲片都有很多不太像在演戏，你就觉得好像就是他。而那个 Beckel 在这个片里面也是，一开始有讲，然后获得2015年，也就是68届。坎城影后，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那届的我没记错的话，她是双料影，不是双料，就是两个人同时获得这个最佳女主角，另一位就是在《因为爱你》的 Carol 里面表现非常出色的 Rooney Mara，Rooney Mara，这很优秀，而整部片在当年法国的凯撒奖也是入围佳作。哎，我是要讲跟记者一样，我不是记者，我是要讲这个故事想要说什么。但是 这些荣耀跟肯定，我觉得还是大家知道一下比较好，比较好。好，那第一个感触呢，就是王，三画一竖王。这部片《猛画》这部片啊，定了一个很强的、很有意涵的字，在这个片名里面，就这个字就是王，而我发音的是应该有录进去啊，王，是天生有一些缺陷，王，好 ，OK。起初因为我听不到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录进去啊，好，不要啰嗦，起初呢，我看到这个片名的时候 ,99.99%、预测这会是女性导演的作品。而没有那时候一开始知道那么多细节嘛，只是知道片名啊海报是这样。我就猜测应该是女导演拍的。而事实上呢，电影里面有很多画面的确是女性导演非常擅长的观点。那说女性导演跟男性导演什么不一样呢？这要另外再讲好几个小时也讲不完了。就是我读者们可以以一个概略的角度来看，就是男人跟女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就这个意思。女性导演擅长的观点，对我来说，在这部片里面非常多。描述也就表示果然她真的是女导演拍的、描述女主角的心路历程，所用的各种画面对白是比较细微的，就是说，我打个比方哦，读者跟女孩子说话，你发现她不一定看着你，她是在看你身上其他地方。因为他不是没听你讲话，他可能没有在听你讲话，但是他不一定是没有在听你讲话，但是他在注意别的东西，而那些东西是很细微的，就是这样了。对于男主角的描述啊，是带着某些成见、风趣。说话说的天花乱坠，常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是在里面描述的男主角是一个这样的人，这是带一种，这成见不是负面的意思哦，在这里不是负面意思，就是他有一个看法，就是男人是这个样子的，都几岁的人还这样，一点都不稳重什么的，这对我来说是有点成见啊，就是他有这个看法，可是这个成见。对男人来说是很难否认的，因为他就会散发这样的气息给人家嘛，这是没有办法。我会说在电影里的那个爱情世界，女主角把对方当成王，可是王不完美，甚至问题很多，但是因为爱，所以他是王，也就是这样。这不是王的那种至高无上的感觉，而是爱的相对论，因为爱所以他是王。我觉得这个片名跟故事本身非常贴切，实在是定了一个很棒的片名。第二个感触是不爱不坏、不坏不爱对不起讲反了，不爱不坏，这什么不爱不不不坏不爱不坏不爱，什么意思？就是说男人不爱，女人不坏。可是我没有写男人藏在里面，我说不坏不爱，不是他不一定那么的性别界限哦。都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其实这句话是很有他的一套哦。可是我总觉得这样说两性是很奇怪的，而且很粗糙。也太一言以蔽之，太浓缩了。这里的坏哦，不是指，当然不是指魔鬼啦，也不是指那种邪恶，不是，而是打引号的那种，他很魔鬼，他很邪恶，他很坏，你明白那意思？就不是真的魔鬼啊， 那种描述的时候会带一点想象，会带一点遐想，或是甚至带一些微笑的语气在说的。嗯，而萌画里面这片里面的男女主角，他恰好也是有这个不坏不爱的情节。而我认为啊，那不止如此而已，男性人物就是坏坏的、痞痞的这个男主角这个人格特质，也把这个普世价值搬出来了。如果那些特质，因为不是如果，这那些特质就像是轻浮，普遍的观感嘛，这种特质就是轻浮。但是我们先把这普世价值收到抽屉里面，换一个说法，如果一个男人只对他唯一的女人展现幽默风趣轻浮啊，甚至轻浮，只对唯一，这些都是很强烈的字眼，而且让人心动啊。到底是爱上男人的坏，还是这种坏里面有吻合在一起生活的核心价值，感到开心，感到陪伴，感到自己是唯一，而且他只对我这样。我想这不是替男人的坏在说好话，而是传达，就是真实传达女人内心想要的感觉啊。这不容易啦，这不容易。我可以从这个导演取得一两个特写镜头就看见这个证据。当这个女主角看男主角的时候，他会看一看他的脸颊，他的某些局部，而不是看着整个男主角的全貌。就看一下他的脸颊，跟看一下他的胡子，看一下他的鼻子，看一下他的牙齿，我不知道，他会稍微这样带一下。女主角在这样看的时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跟一般女孩子是一样的，就一点点就可以了。那是一个感觉，给我感觉，因人而异的，一点点就可以。我没有要全部的你，有时候一点点就可以了。局部就让这种一点点被掩埋啊。什么意思呢？我不敢看整个你，那好像太贪心了。可是我又想要有整个你，不好意思的这样看一下，但其实是很好意思的，就是有一种犹豫啊。女主角又非常心痛，因为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但是静下心来疗伤之后，女主角仍然是可以看见那些好的。好比说她可能笑起来的时候，男生眼角很可爱啊，或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电影里面无所谓不坏不爱啦，很单纯啦，就是爱。那坏的东西只是一种表现方式而已，他就是很爱这个男人。事情自己对方，为什么我这样写？一直以来，所谓的一直以来也超过十年了。我有一个生活体会，很想写在故事里面。因为你知道我有在写小说，难产。我不知道其他人了，但是问你写小说，我觉得他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正在写。好，那是我另外同时在进行的，我是很认真在经营网站的，是小说是我的一个志向吧，哈。我这个生活体会很想把它写在故事里面。观赏这部片的时候，我心里想，就有人在说一样的想法了，这不是说这东西被人家说走了，而是不孤单嘛，这不是说就只有你这么觉得，没有任何人这么觉得，没有。这里正好出现这个例子， 也许都是因为来自真实生活的体会嘛，我就觉得这个想法值得一说再说啦，值得一说，值得一说再说，就是他先说了，以后再换我说，嗯，那是什么东西呢？那叫做事情、自己、对方。每个人在感情关系里面都必须要有所反应，就算不说话也是一种反应，要不然就死掉了。死掉当然就是另外一种感情的寄托啦，但我不要复杂化，就是每个人在感情的关系里面，或者是你夫妻之间、男女朋友之间、我跟我的狗之间、这种情感关系上都有所反应。不讲话也是一种反应。那如果都没有任何反应，感情关系就消失殆尽。所以人在感情关系里的反应有三种。一个是事情，一个是自己，一个是对方，三种反应。两个人爱了，日子就开始过，会发生很多状况啊，东方人是这样啊，老外也是这样啊，像欧美电影里面常常会说的 things happen 的，是会发生状况吗？它不会都一成不变。事情不分蒜皮还是天塌，小事大事都是事情哦。取决于当事人的感觉，当事人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挤牙膏的方式不同就可以离婚。另外呢，外面就有另外就在外面有另有家庭，婚姻还是可以继续。在外面另有家庭很恐怖吗？还是挤牙膏是事情太小？不是，这取决于当事人的感觉，你知道吗？这就是事情。于是呢，每当状况发生的时候，选择表达事情，还是自己，还是对方，表达了当事人的心态、个性，反应也会让人反应，就是说他一直包容我挤牙膏的方式，因为我都不会想要把牙膏去给他在用完之后把它全部都挤到最上面来，那下一次用的人就会比较方便怎么样。没有，他一直包容我，他一直包容我，这个反应也会让我反应，就感觉他真是包容我，他真的是还蛮有心的。其实他也不是有心，他可能只是不在乎，我不知道。就是反应是互动的，是活的。感觉这样子没心，一样是挤牙膏。为什么你就不能够把牙膏用完的时候，把那牙膏挤上来一点？而每次都是我掀马桶盖什么这些东西，大家听腻了，就是生活是这样啊。芸芸种种而已，就觉得对方没心，这是感觉的问题，这是跟事情，你说他没有关系，那这跟事情有关系。那这个感觉造成的反应是为自己想，还是为对方想，还是对方为对方？对，那叫感情，那个事情，自己，对方。好，我想这是有点笼统，应该要举例的哈。好来，拥有感情关系的两个人坐在电视机前面看电视，电视遥控器一直控制在某一个人手中，对，然后一个人手中控制的电视遥控器，而电视遥控器控制的电视，是这样子。所谓的一直，它既是一个事实，也是一个感觉，没办法分开来说的。手握着选台大权的人会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埋怨，电视机就只有一台啊，总是看不到自己想看的，而是迁就对方，配合对方，这种状况反应就开始了。手握这个遥控器啊，他是说要不然一到五是他来选电视节目，周末呢是对方的时间，或者是细分时段， 他说几点到几点是我看，那、啊、几点到几点又该归谁？啊，就差没签字画押，这是有男生的比较会这种反应的啦。这不一定啦，我只是印象而已啊。我把它尝试去把它泾渭分明的，清清楚楚的，条理分明的。啊，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就选择讲理。诶，这样我也有啊，你也有。好、啊，就不要再去说什么，诶，都是我在选台这样的。他好像在，不是好像，他选择讲道理，他选择表达事情本身这样。同样的状况，手里握着这个电视机选台的这个手握大权，他握着电视机的遥控器啊，被埋怨的人啊，说上班很累啊，啊，他不是像刚刚讲的这个一到五是我，周日是你，或者几点到几点，他不是这样，他直接说我上班很累，工作很烦，我只是想放松自己，坐在电视机前面。我就刚好手上握着遥控器，我也没有想过这个遥控器是我来决定要看哪一台怎么样的，我没有想这么多，我就是摊在这里，累到放空，累到把自己都丢掉这样。那这个莫名其妙就被埋怨了，他觉得非常的冤枉。所以状况发生的时候呢，他是如此这般那样，选择表达自己上班有多累，自己没有要控制到自己怎么样、哦、这就是自己。一样的情况也是这个人被人家说老是握着遥控器，他选择回答那你想看哪一台，你想看哪一个节目，我帮你转。嗯，今天有特别想看的啊，而且还是没有，要不然给你好了，你来转。也是状况发生的时候，这个人选择表达的是对方，他看起来像让步，像是家和万事兴，但其实也没有那么伟大，他就是选择表达对方的处境。这表达对方是我下的词啦，就是他回应的内容是以对方为主。要说完这三个例子，同一件事情嘛，三个反应，人在感情关系里的反应，自己，对，事情，自己，对方，在这三个里面打转，也许因为不同的状况会选择不同的反应，但就不会脱离这三种啊，是性格使然啊，又或许是因为在岁月里面受到刺激或打击，人开始转性，就是说你不能一直讲自己啦，这样没办法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啦，你有时候你对你不愿意你要演一下啦，但你不能演太假什么的，最好这些转变。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成年之后啊，岁月磨出来的这种相处合适的应对进退，它会发生的，但是它内心的本色是不会改变的，仍然是偏好三者其一，也就是它一瞬间的反应是跟它个性有关，也可以就是遇到状况的时候，就是他已经有相处经验了，他不会脱口而出，但是你真的要挖他内心话，还是可以感觉得到他比较想要说事情，他比较在乎对方，或者他比较想要澄清自己是怎么样，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他的本色，那个东西是不会因为岁月而改变的。而当赤裸的爱情穿着激情的衣服来到我们面前呢，时间总会退出一部分激情，退出一部分衣服，所看见的将会是故事真正的开始的。Pretty deep， 有点深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也想到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说我们一直都很希望被疼爱，被什么疼爱的？就是被疼爱是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这是很不容易的际遇，但是我们一直很想要人接受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是真的。也许对我来说是真的吧。好，那这个电影在这里是非常非常有内涵的，介绍给读者们。我的最后也是说一下，网站叫做雨幕散文故事，下雨的雨，木头的木啊。我没有想到更好的方式去介绍，那就每次对比较好记啦，雨幕散文故事啊，这可以在网络上找到。那当然，如果你已经在听这段录音，已经是在这个页面，就很谢谢你来浏览，记得有空常来啊，再见。